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。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。胜过彩虹的美丽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谁的？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已分天割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动漫，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。 敢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已分间隔。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撕碎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活到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活到今天才充满后悔，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 越长，梦还多。